头，站在熟悉的路口，仿佛一切都已经看透。也许太多温柔只会让我更难受，不知如何让你接受。 Kiss goodbye， 让每一句能够动人心弦。

有把柄， 东成西就了不起呀，不如财神跟着你。 让我们可以不

相信很爱的平凡女孩，不需再平凡。

分清，请你不要再等。